欢迎收听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晋江文学城孟西石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是啊，我本以为啊，那援兵是凶手，他在外头沾花惹草，风流成性，还抽大烟。听说啊，这烟瘾犯了，是六亲不认呐、啊，也是死有余辜。哎，非也非也，要我说，这凶手定是杜玉宁那青梅竹马，叫林什么？听说啊，是一个警察。杜玉宁想与他私奔，奈何他担心仕途受阻，不同意，就把杜玉宁给杀了。 哎呦，这杜小姐也是可怜。遇人不淑啊。 殊不知那姓林的青梅竹马从蜜瓜火腿吃到法国鹅肝，又喝了杯小酒，把这些当成故事来听倒是津津有味，直到有人从背后叫住他： 哟，这不是我们玉树临风的林大少吗？ 别人不知道林大少爷是谁，但是一说此人玉树临风，四周目光登时汇聚过来，林叔和说话之人霎时成了焦点所在。大家自然先循声看说话者的容貌，不出意料容貌平平，不免有些期待之后的失望。但是等他们再看向林叔时，不由得眼前一亮。其实林叔和月定堂刚刚进门，已经有不少名媛小姐暗暗注意到他，但林叔转眼就从焦点躲到角落去。会场人多热闹，女孩子遍寻不至，本着矜持不好到处张望，没想到蓦然回首，对方却在灯火阑珊处。比起月定堂的沉稳干练，许多女孩子更喜欢林叔的漂亮潇洒。她们在看见林叔的第一眼，就会赫然发现漂亮是个形容词，不仅仅只能用在女性身上。有一种漂亮叫人如沐春风，见之难忘。林叔的女人缘向来很好，就连去舞场跳舞都能有舞女倒贴小费，就连林瑶和月春晓两个不对付的人都能为了他暂时放下成见。虽然场合不同，但万变不离其宗，此刻也不例外。林鼎康对这种无心栽柳的效果有点意外，他知道林叔生得好，读书时对方便是女学生茶余饭后绕不开的焦点，而今没有长残，反倒经过岁月沉淀，身形比记忆中还要高大不少。 林鼎康，好久不见啊。 是挺久没见了。林叔，你还好吗？ 挺好。 前些年听说你去法国留学了，之后一直不闻音讯，我还以为你留在那边定居了呢。什么时候回来的啊？也不约老同学出来喝两杯。 择日不如撞日，现在咱不就喝上了？ 你还是这样幽默啊！像你这样的人才现在一定混得很不错吧？是在领事馆高就，还是进了政府了啊？ 嗨，在江湾区当个小警察而已。 怎么可能啊，像你这样的怎么说也得是个副署长了吧？ 我爸去世了。 林鼎康这才想起来，自从林叔父亲去世之后，林家一落千丈，已从上流社会消失。只是他刚才乍见林叔，对方潇洒已久，不免生出一时错觉，以为林家还是那个林家，林叔还是那个林叔。不过能受邀出席这种场合的，七弯八拐肯定有点关系，今日落魄未必明日就落魄。林鼎康工作数载，见多了政界人物浮浮沉沉，深明此理，绝不至于因此就看低林叔。更何况以对方的一表人才，若是今晚被什么名门千金看中，不就立马飞上枝头了吗？要知道当年某位委员长也是因为与宋家联姻才能更上一层楼的。他正想说两句宽慰的话，把些许尴尬圆过去，冷不防旁边却多了一个声音： 鼎康，在这干嘛呢？这是谁家的公子啊？介绍介绍。 来者语气轻佻， 但当林鼎康心有不快地转过头，看见对方何许人也时，也就知道此人自然有轻佻的本钱。沈十七，真名当然不叫十七，而是因为他在沈家排行十七。这个家族人口庞大，人才辈出，有做学问的，也有从商的。沈十七的亲叔父就是在南京政府任职，官位还不小，据说属于英美系，也就是亲近蒋夫人的那一波，近来也是御前红人了。沈十七自己也在从商，做的是进出口贸易这一块。沈家家大业大，在资本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，甭管沈十七有没有过人的生意头脑，只要他没有蠢到天怒人怨，资质在一般人的水平就不会亏损到哪里去。在他周围的人自然也就众星捧月一般对这位十七公子诸多赞美，导致沈十七日益膨胀，飘飘然起来。今晚宴会名流云集，能入他眼的也不过十之一二。林鼎康的工作还是走他叔父的关系得来的，沈十七就更没有把他放在眼里，说话随意，如指使家中佣仆。 哎呦，沈公子怎么过来了？我这正好遇他的老同学，正叙旧呢。 该不会也是在哪个领事馆做翻译吧？ 这不明摆着指桑骂槐吗？林鼎康心里不爽，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，依旧热络地为两人介绍。 我中学同学姓林，单名一个书，这位是沈十七，大名鼎鼎的沈家公子。 他特意将大名鼎鼎四个字加重语气，就是怕林叔不小心得罪了贵人。 沈公子您好。 林叔果然够上道，当即就主动伸出手去，但沈十七慢吞吞打量他一眼却没有动。林鼎康当下就咯噔一下，心说这姓沈的是来找麻烦的吗？果不其然，沈十七没有搭理林叔，却望向林鼎康。 你这同学是靠脸吃饭的？ 哎呦，沈公子真是幽默啊！林叔现在在警察局当差呢。 哦，长得跟个小白脸似的，不去当电影明星，跑去当什么警察呀？啊，我给你介绍，这你们肯定都认识，电影明星何佑安，最近名声响亮，估计整个上海滩都听过，他很欣赏你。让他给你介绍一份工作，保管你一炮而红，不用再去当什么警察了，那个月能挣多少？ 林鼎康早就认出他的女伴是何佑安，不单是他，与会客人没有几个不认识的。 有喜欢他的名媛和年轻公子哥过去找他签名， 何佑安来者不拒，签了许多，不摆大明星的架子，话也很少，跟在沈十七身边亦步亦趋。美则美矣，终究只是玩物。这年头戏子依旧是不入流的行业，何佑安名气虽然大，在这种场合却只能因为美貌和名气而受到瞩目。沈十七带着他更像带着一个珍贵的花瓶四处炫耀。何佑安听见沈十七的话就笑了笑，轻声细语道： 沈公子别开玩笑了， 你不是说他生得好看吗？有这样的皮囊，不去造福大众，岂不是可惜？ 林叔当警察，巡视治安，稳定秩序，把那些小偷坏人都抓了，咱们才能放心出门，这也是造福大众嘛。对，这林叔啊，也是刘过阳的读书人，从前他上学的时候，成绩可是顶呱呱的。 这年头能出洋留学的，除了公派留学生，便得是有些家底的。林鼎康这话是在提醒沈十七凡事留点余地，岂料沈十七却全部买账。 刘洋，哼，这年头跟亲戚借点钱也能出国勤工俭学了，不知道的还当是学了什么东西。可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还不照样得打洞？林先生一表人才，我看当警察实在是暴殄天物。你若是不肯当电影明星， 我倒是有个朋友推荐给你，他最喜欢像你这样年轻漂亮又有干劲的年轻人。你若肯去他手下干几年，保管比你当十年警察还要多，你意下如何？ 沈石七目光灼灼盯住林叔，非要看见对方露出难堪的脸色才满意。可林叔偏偏神色如常，还慢条斯理地把手中香槟喝光，这才开口： 多谢沈先生的好意，这工作听上去不错，不过可惜了。 可惜什么？ 可惜我现在身上还背了一桩命案，案子里有三条人命，那三条冤魂正日夜不停地在我身边萦绕叫唤，我岂能再去祸害别人多背几条人命呢？ 姓林的警察，你就是杜月宁的那个青梅竹马？ 不知哪家的千金小姐娇呼一声，破破林叔的身份，人人变色，退避三舍，唯恐慢了就会被林叔捅上一刀。他的四周霎时潮水般散出一大块空地。 他就是杜玉宁的那个青梅竹马 啊？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？ 谁知道呢？哎呀，少管闲事，咱们还是躲远点。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？ 带着洋腔的中国话飘入耳中，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宴会的主人来了，都纷纷让出道来。大多数人看的是彭斯，林叔看的却是彭斯身边的岳定堂，两人四目相对，眼神无声交锋。 哎，看戏看了那么久，好玩吗？ 还成，本来以为能看见你手足无措的样子，精彩度略逊一筹。 林叔终于知道自己上学的时候为什么特别讨厌岳定堂了，不是因为这家伙跟自己抢女人，也不是因为他跟自己从成绩到家世处处攀比，而是因为他三不五时露出这种表情，似笑非笑，似嘲非嘲，让人一见就想往他脑门上扣个大酒瓶子，先把那张脸砸个稀巴烂再说。年纪越大，这欠揍的模样愈发惹眼了。沈十七回过神，立马沉下脸色，对林叔胆敢恐吓他生出了几分恼火。他家庭背景摆在那里，对英美领事也不怯场，当即就质问： 彭斯先生，您的宴会高贵优雅，都是上等人出没的地方，什么时候连杀人犯都能放进来了？听说他还是个警察，我记得今晚市局黄局长也来了是吧？哎，黄局长，您别躲人群后边啊，过来给我们说道说道。 哎呦，这，哎呀，沈公子，您可难住我了。杜玉宁的案子发生在租界，可不归我管。再说我手底下这么多人呢，怎么会认识一个区里的小警察啊？这，哎。 多人小说剧《北斗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